两个娘口里不相逢。俺娘躺到农村去变成生产劳动手，恁娘把你留城市一直要把命里求，想把你变成腰身骨，握住后悔死不丢，两条大路有你走。思一思想一想，再去再留， thank you.

人家为啥不来呢？ 真是比那三清诸葛都难拍死我。城里有些学生啊，你算是摸不透他的脾气，你要是叫他到咱那游山逛景啊，他看见这说秘籍啦，看见那吧又说好的了不得，是个石头蛋儿也把它装起来，结果黄好眼也夹到了本子里，说这个可以做纪念，哪个可以送朋友。你要是真给他来在这唱歌啊，他又说山高了路远了，这咱俩拿错了到处都出毛病了。 来不来由他吧，人家要是真的不愿意呀、啊，就是来了咱也留不住。 你说咱穿毛里了，他就找不见个媳妇了。哎，按照暖水瓶来，给我拿回去吧，我给对着送瓶给 你看看，我就说给你送。 哎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这真成了瓷器店杂货户了， 这不都是为迎接银环准备了吗？ 啊、哦， 我听人家说，那城里人好喝水，你看看，咱们一罐鸡蛋也都快放 了。哎呀，先吃了吧，等他来了再说。我走了啊，你走了， 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 你瞧，你妹妹。 下犁，没有学不会。 没啥，这庄稼活说难说也好说，人家咋做再咋做。 快去娘儿大娘家给我姐寄个鸡蛋呢， 咱家不是还有嘞？你我妈那都快烦坏了。 哎，双胞胎娘， 哎， 恁先说着话，我到队里去一趟啊。 哎，双胞爹 啊， 你等等等等啊，等等。 哎呀， 爹， 啊、 你坐呀。 我不累，你坐吧。 爹 啊， 你老人家身体好吗？ 好，这庄稼人可结实了，成天在地里。恁那识字人都说啥？哦，空气好，咸。成年人本子也不害个病。 双胞爹， 哎， 路过供销社，我烧点酱油。 哎，中中。 娘 啊， 咱们还买酱油了？ 哟，咱们又买酱油了嘞。也问了，现在跟从前可不一样了。如今的山竹里呀，别说是吃的东西了，就连那金光杂货也是样样俱全。就连那城里人用的东西呀，也是样样不缺，像这啥。哎，这杯鸡杯钢杯水哎，牙膏牙刷洗脸盆要啥有啥。歇着吧，我去做饭去啊。 哎，娘， 哎， 我帮你烧好吧。 不用不用，跑那么远路了也累了，还坐下歇着。跟俺家离得可近了，出了门上个坡下个坡，过去小河拐个弯都到了。哎，一会儿你可一定去，你要是不去呀、啊，我可不依你。我走了啊。 Oh! 说， 我的嘴不用我，我的闺女叫我说。 别着急，吃完饭再说。 我不是给你要饭来了啊。 你看看那是街上来，先住下，有话明天再说。 住下住下，怕烂吃了我了。 那好，咱们娘俩先说着吧。 英欢，你说你回去不回去？ 不回去。 哦，我小英欢，我好不容易把你拉扯这么大，你就舍得离开我了啊！ 好了好了，你就都说出来去吧。

说的啥？ 哦，爹说你啊，漂亮的好，劳动也好，累了吧？ 不累，给提提烟吗？ 爹欢，彩霞，要是累了就干半天，歇半天，先干轻活，再干重活。 你算了吧，我恨不得把我十二万分的劲儿全都使出来，你可叫我干半天，歇半天了。 爹欢。这干庄稼活可不比咱那学校打球啊，那如影就在那一下，这得有个耐劲儿，细水长流。这种地啊，也跟打仗一样，得练练兵，练练武艺。待会儿来，老子留地，我教教你。 你咋恁自私啊？放着队里的活不行，光想着那点自留地，要练这儿就不能练。 好，就在这儿练。 好，练 来。 前腿弓，那个后腿蹬，把脚步放稳，劲儿是匀。那个草丝苗好不发松，啊嘚哟嘚哟不发松。 哎，好。 你前腿弓，你后腿蹬。心不要慌来，手不要猛，好，好，又叫你把他判了死刑。 这个 臭老师，哎，好，换一个吧，来，走。不是出了问题吗？

说城里有些学生你摸不透他的脾气吧，你就是摸不透他的脾气。瞧这大家啊， 墙上画不能去井子里的烧饼，不能充饥他人在用春心。 吃过旧社会的苦，一生下来就掉到这煤炭罐里了。 就这他还嫌不见呢。 这不刚才老赖青还说叫我来团结团结人家了。哎，一会儿他回来了啊，叫乔治给叫我一声啊，我走了。 哎， 走 了。生啊，我对你。